好，欢迎嚟到第二部分嘅选择心灵导师嘅历练。咁我哋继续嘅 Apple 啦，同我哋分享翻佢第一个导师嘅经历啦。咁其实到佢将你个你嘅感受啊，你嘅观感咧，就再同其他弟子分享啦，就扮到佢系佢自己咁啦。咁其实最后好啦，都有个分手嘅点噶，大家系咪我哋分手都有样嘢？咁其实有咩嘢系最后你点样会俾人？你会醒觉，喂，其实真系唔系好掂喎，咁样。 嗱，因为呢个导呢、這个有问题呢个老师啦，咁佢就同我哋讲话，佢其实个天眼啊，可以睇到好多你哋即系异度空间啊，佢话佢见到佛土啊、佛菩萨啊，所有嘅嘢都瞒过佢嘅，咁样啦。咁我后期咧就。我有提及过，因为我嘅灵界导师，因为我经历过死濒死经历之后，就有一个光人导师喺我梦中出现。但我当时我个意识就好懵懂嘅，我就以为啊呢、這个光人导师系应该系呢一位有问题嗰个导师 嘅分身， 系啦，因为佢讲到佢自己能够上天下海啊。咁样啦，咁我早期仲以为佢就系佢嘅化现嚟嘅，系啦。咁到有一次我就去，唔知记得系一件咩事，我去求问佢啦。咁当时佢系定期咧，就系、是、会好兴好有兴趣打听我一啲通灵嘅内容嘅。咁佢就又再问嘅时候咧，咁我就同佢提咧，我话灵魂出窍嗰个现象啦。咁因为当时我以为系夜晚嚟教我灵魂出窍就系佢嘅化现啊嘛。点知佢个反应就觉得好愕然，同埋好兴奋、好好奇、哦。咁到后咁跟住我就有一啲内容咧，我就系特登咧隐藏咗唔去讲下一 part。佢又答唔上嘴喎、哦。 嗯。 咁我就开始怀疑乜原来夜晚喺我梦中喺另一个空间成日嚟教我灵魂出窍，带我去另一个时空去睇所见所闻嘅，唔系你呢一位人间导师咩？咁样咯。咁直到有一日嘅朝头早，咁我有一个朋友咧，又系同门好好嘅，咁佢就知我咧就好想去。有一啲法国嘅，佢就去法国，应该系跟埋呢一个导师一齐去法国，话系传法嘅。咁因为佢就系自己旅费就跟埋去。咁佢就临走之前咧，佢就同我讲话：，我知你中意一啲画嗰啲内容嘅，咁我哋去罗浮宫参观，我送本罗浮宫特行俾你啊，咁样。咁但系因为佢系跟住呢一个有问题呢个导师，就一齐成班人所有弟子就去法国嘅，咁应该系去一个月嘅。咁佢几时翻嚟咧？连佢自己都唔知。咁但系当时我就喺香港啦，咁系不知不觉咁翻工嘅岁月咧，你就喺度谂，咦？我呢个朋友都去咗法国一段时间，佢几时会送一啲法国手信俾我啊？唔知佢会送啲咩俾我咧？咁样，咁我记得有一朝啦，咁又系灵界导师就喺梦中咧，就带我灵魂出窍，就去咗另一个空间。咁通常翻嚟嘅时候咧，咁嗰个灵界出入口咧，就一定会喺我嘅床嘅侧边嘅，或者喺我嘅家居个窗外嘅，咁我就系一个好大嘅银白光团咧，我就喺嗰个空间咧就跳翻入嚟，咁啊入翻去嗰、那个 现世嗰度， 系啦现世啦，咁系嗰朝咧就呢、這个灵界导师又带我去一个另一个空间去学习，咁呢个时候咧，咁到嗰个银白色嗰个能量嗰、那个。出入口空间咧，咁一浮现嘅时候咧，我见到出嚟个画面咧，就唔系我屋企个家居环境，就反而见到一个万里无云嘅一个嘅天空上边。 咁喺冇几耐个，即系喺个云层上边咧，就见到一架民航客机咧，走度飞紧。 嗯， 咁我当时咧，我就喺我个脑仲未识得去消化眼前呢一个突然出现嘅画面嘅时候咧，咁灵界老师就已经用一个意识咧，就传送咗一个内容话俾我听：你有一个朋友，你有一个识得嘅人会喺架飞机度，你去揾佢啦。咁样，咁我个脑咧喺下一个意识咧。我啱啱接收完呢个意识咧，想谂一谂嘅时候咧，我已经发现我刹那间咧已经喺呢架民航机个中间个通道嗰度咯。咁我就见到呢一个朋友，佢话会送我手信呢个朋友啦。咁我就见到佢坐喺个飞机咩位置，咁我好开心啦。咁一时之间就唔记得咗，你而家系灵魂出窍状态啊嘛。咁你冇一个肉身嘅牵引，咁佢系望唔到你嘅。我喺佢面前就喺度握手啊，打招呼啊，走嚟走去。咁第二啲同门咧都睇我唔到。咁而其中有一啲咧喺呢个问题嘅师傅口中话系一啲好出类拔萃嘅弟子啊，又话佢收到天眼有成就啊，神通啊都好好好高嘅成就嘅弟子。咁我谂，咦，你睇唔到我，咁你应该都另一个好高成就嘅弟子都睇到我啦。咁我行埋去喺佢面前打招呼啊，握手，佢都睇我唔到喎。咁我就喺度谂，咁你哋同机一齐翻，咁应该系嗰位 师傅 应该仲喺架机度嘅。咁我就周围望啦。咁喺呢个时候咧，我个意识咧就有一个画面啊，知道佢原来咧就喺呢个飞机另一边咧比较尊贵啲嘅 客舱嗰度。 系啦，咁佢同埋佢个太太就喺度。咁我见到佢咧，就嗰时就睇紧一本书，而呢本书就临行之前咧，我借俾佢睇嘅书。咁样啦，咁我嗰时第一时间都喺度谂，咦呢、这个老师佢应该睇到我，因为佢话佢自己系个天眼成就啊嘛，咁同埋佢身边又有一个护法神系护持住佢噶嘛，咁我谂啊，我都想望下佢呢个护法神系点嘅样啊，咁我咧就好快咁个就飘到去佢个面前啦，就喺佢面前仲合掌打招呼啊， 但系佢咩都睇唔到， 系啦，佢就喺度睇书，跟住佢又讲到佢个太太咧，又系啲天女下凡啊，唔系普通人类嚟转世噶嘛，咁佢又睇唔到、啊，咁。呢个时候我咧就尝试过好多次啦，咁呢个时候我个脑先至开始喺度有个明确答案咧，先话吓乜原来你一直喺我哋面前所讲你自己系天眼成就者，同埋你身边有隐形护法。原来是假的，你连我一个咁普通的星光身的意识的一个咁嘅众生你都睇唔到咁样咯。咁所以嗰一下我就觉得好奇怪啦。咁呢个时候呢，咁我呢就想进一步再望清楚佢嘅时候呢，咁就后边有空姐有架餐车推埋嚟啦。咁我唔为意我身后有架车穿过我噶嘛，咁一时个心灵上好惊，咁震一震，咁嗰个银线咧就将我自己拉翻去个肉身度咯，系啊。 咁其实已经完成咗啦，去将佢嘅所有嘅大话、谎话，全部都系 咁 穿晒啦。 件事之后，我就开始会去思考，乜佢平时喺我哋面前所讲嘅嘢，好多都系假噶咯，系呃人嘅。 你个灵界导师咧，其实即系用一个好低调嘅方法呢、 啊、 去令到你终于去明白唔好再花呢个时间精神金钱呢喺一啲唔系一个正道嘅人身上啦。咁其实即系咁呢个系一个好好经验嚟嘅，因为我哋成日都可能有透人哋佢哋讲嘢好叻啊，咁我哋就会听咗佢觉得佢好犀利。但其实系咪真系一个正念嘅人呢，佢嘅导师呢，其实慢慢我哋都会发觉嘅。 系啊， 咁你后屘遇见你嗰个真正嘅老师啦，咁其实嗰个亦都系一个好得意嘅经历嚟，你可唔可以讲下你点样会揾到你依家个先生嘅？ 而家呢位老师咧就系、是、一个藏传佛教嘅瑜伽士嚟嘅，咁佢咧就 原来是长年呢就在西藏那些雪山上面啊、打坐修行的。他是住山洞用多过住平地那类人。 哇好艰苦、 啊。是啊他一啲是苦行者来的。咁同埋他呢是每日只是吃好少嘢。他曾经试过闭关呢就可以是话最长时间好似系有成三个月定半年冇食过任何嘢咯， 嗯， 净系饮啲，净系隔好耐先饮少少水嗰类嘅，系啊， 系啊，其实都会有一啲有啲导师啦，我都听过，其实有啲人咧就会系食气大师咧，其实成日。我哋都有个波兰嘅食气大师咧，间唔中会嚟香港做嗰个访问啦、教学。其实佢讲嘅嘢都系类似嘅，因为我哋透过吸呢个光啦，其实光已经一个能量嚟噶，可以转化我哋嘅身体。咁、当然佢嘅灵性修炼又同我哋有啲唔同啦。咁你个先生你点样识佢噶？既然佢成日都匿喺嗰个冬月嗰度， 系啊，我记得我喺好早咧，都系十几岁啱啱皈依嘅时候，点解我会咁明确想去揾一啲人间导师俾自己？就是因为呢一直围绕住一个好神秘嘅梦囉。呢、這个梦呢係陆陆续续喺我早期嘅生命呢就出现咗十几年㗎。咁呢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好投入咁去拆解梦入面个意思呀。咁但係我就係收尾经过有一次去丝绸之路去旅行。咁我先知啊原来我梦中嘅画面呢原来我要搵嘅就係藏传佛教嘅内容囉。 哇由细发梦发到大。 唔係应该係我到啱啱出嚟做嘢我好想。 搵一个导师。 係啦好想了解我自己个现象嘅时候就呢个神秘嘅梦呢就开始出现。 那个梦其实係关于啲咩 㗎嗰个梦呢就好得意㗎每一次呢都系梦见一啲藏传佛教嘅寺庙啊僧侣嘅。咁你知道我自细喺香港生活嘅就从来唔知呢啲内容系原来同西藏佛教有关嘅。咁因为我哋一直以嚟所生活嘅都系所了解嘅佛教咪好似大屿山嗰类嘅显宗法师嗰个装扮㗎嘛。而藏传佛教佢哋所着嘅法衣呢都係藏红色㗎。同埋佢哋呢就有好多嘅法器啊有嗰啲音乐去衬托住去修行㗎嘛。咁所以成个模式系同我自细根深蒂固所了解嘅佛教嘅模式系唔同㗎囉。係啊。 咁之后你点样系会遇到你个老师啊？ 系啦，咁我记得咪有一次就系我要陪一个旧同事啦。咁因为佢妈妈往生咗半年之后，佢发现佢妈妈就再喺佢嗰间屋再出现，咁佢就好想去揾一个更加有能力嘅 导师 去帮佢妈妈好好地超度啦。咁我呢就喺间接嗰、那个场合呢就认识咗有一个佛教嘅团体啦。咁就佢就同我讲有一个同门就同我讲深圳啱啱有一个喺西藏长年闭关嘅导师佢就嚟。咁有好多问题呢即係比较灵性啲或者灵异啲嘅内容呢 佢 都可 以 答到你。 係 啦。咁样囉。 咁你就去到见到呢个老师啦。 係啦因为我当时去到嘅时候呢就好多人喺度求见佢嘅。咁我个心态就觉得呢啊如果我能够带呢个同时去问下佢妈妈点样可以帮佢嗰个往生咗嘅妈妈可以点样做一啲 仪式得到解脱。 係啦咁我就功成身退㗎啦。咁呢但係呢个时候呢个咁嘅西藏嚟嘅上司啦咁佢就係话因为佢喺西藏一路南下落到嚟深圳佢就发个愿嘅佢话一定呢要圆满每一个嚟求见嘅众生嘅愿望佢係会应承呢会解答每人一条问题嘅。係啦。咁跟住佢就主动问我呢透过翻译啦因为佢只係识讲西藏话嘅佢就透过翻译呢就主动问我你有咩问题要问啦。咁因为我曾经经历过好多喺 即系喺宗教场所兜兜转转好失败嘅案例啦。咁同埋有多嘢，我会觉得我嘅通灵经历唔系三言两语，好多人了解噶。因为我曾经咧试过有一啲显教嘅法师咧，会认为我根本系入魔道咯。咁系修行系修心咯。点解你会有咁多呢啲奇怪嘅事项出现？佢就以为我系成日。是想只是想追尋呢一樣，其實喺我個角度嚟講，我唔覺得呢一樣嘢有咩特別，只不過係 你呢樣嘢你就存在喺你身上啦，在於你嚟講係生活嘅一部分啦。 因為我會覺得某程度上喺另一個未投胎之前嘅空間，呢啲係一個好平凡嘅 普通嘅。普通嘅能力啦， 系咯，系一啲好普通能力。正如好似我哋现代人，擘大只眼系可以睇到天空、蓝天，睇到海洋， 唔系咩咁特别咯。 系啊， 但可能佢哋嘅观点与角度唔同啦。 系啊， 咁你呢、這个藏传嘅老师，佢点样解答你呢个问题？ 系啊，咁其实我初初都好犹豫嘅，见到咁佢会唔会当我又系一个傻瓜啊，或者系觉得我系一个。有问题嘅人看待咯，咁我先头我都讲得好平凡嘅，咁我话我惊讲咗之后咧，你会当我一个有问题嘅人去睇我啊，咁样，咁我咧就话，不过我咧其实好想用自己咁嘅通灵能力咧，我系好想好去自寻求解，即系 解答案啦， 系啦。就点即可以用呢个能力可以帮人之余呢，同埋自己可以呢一个灵性上嘅进化，同埋可以解脱同埋开悟囉。係呀。 咁佢点解你会觉得其实佢系一个真正嘅导师呢？ 咁早期呢，咁佢就因为佢一听完我咁讲呢，佢就表现得好欣慰囉。佢就同我讲，佢你知唔知我由西藏一路南下落嚟啊，经过咁多个省份，咁多个省市呢，见过好多唔同嚟求见嘅达官贵人又好，普通嘅信众都好咯。佢话呢，所有人呢嘅问题都系想系要求世间嘅财富啊，婚姻嘅如意啊，系啦、就全部都系呢人间嘅 物质上面嘅嘢啦， 系人间系满足人间嘅愿望啦。 愿望 佢话点解唯独系你系想去寻求解脱之道啊？同埋系好想用呢个能力去帮人，佢觉得好欣慰。佢话终于遇到有一个咧，系我今次落嚟嘅目的啊，嘅众嘅弟子咯，咁样。咁跟住就我记得。咁呢个时候，咁嗰个上司就好有兴趣，好咁样俾时间我去慢慢讲我自己嘅故事咯。咁喺佢讲到咁上下嘅时候，咁佢就会特登应该系我讲到咁上下嘅时候咧，佢从来唔会去答我嘅内容嘅，佢净系好似一个聆听者 喺度听， 喺度听系啦。咁到讲到其中有一 part， 我经历过濒死经历啊，咁同埋有一个神秘嘅梦出现，我好想去揾寻求呢个梦嘅答案啦。咁我相信喺梦入面嘅指引呢，呢个系话俾我听，系我真真正正要揾嘅师傅嘅方向啦。咁佢嘅时候呢，佢就反而问翻我转头咯。既然你自己都有咁多，你知道咁多嘢啦。咁你根本你自己都可以都知边个啦，你唔需要问嘅，你唔需要再向外追寻去问啦，咁样咯。咁到后尾咧，咁我就同佢提及，因为我经历过呢个神秘嘅梦咧，每一次都见到有一顶好奇怪嘅，即系好神秘嘅帽。嗰顶帽咧，就永远我想睇戴帽呢一个人系边一位，佢就应该系我嘅师傅，但系永远都系见到。啲好强嘅光，我永远都见唔到呢、這个 人嘅样 系啦。咁佢就叫我好仔细咁形容呢一顶帽系点嘅样貌啊，点样嘅内容啦、啊。咁我就形容完之后咧，反而佢同埋嗰个翻译嗰个师傅咧就好愕然咁望住我咯。跟住佢哋就用藏文叽里咕噜讲咗一大扎嘢，咁之后就指住一个。 摆喺一个柜顶好高好高嗰个木箱入面。咁打开就居然系我梦中十几年嚟梦中入边嗰顶好特别嘅帽咯， 好神奇哦！最后你经过十几年嘅梦啦，而透过一个其实我只系想帮人嘅一个心啦， 系啊， 慢慢就可以带领你去揾到真正想寻求可以指导你唔同嘅问题嘅一个师傅啦，引领你去呢个灵性增长嘅一个师傅啦。咁其实真系。其实命运真的很神奇啊。 是啊，真的没想过当你很刻意去追寻的时候呢居然是找不到咯。咁当你是要放弃我不找的时候呢 放轻了那时候啲嘢就会自己会浮现。 跟住就突然间浮现返出来咯。 是啊，真的好得意。咁呢集嘅呢节嘅时间其实差唔多啦。咁我哋一间返嚟之后呢再同 Apple 讲返教同我哋分享返其实我哋点样去选择我哋嘅导师呢。我哋转头返嚟再倾过。